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因为我今天要来录这一集呢，这个云端录制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最近都在录疫情的一些系列嘛。那我就发现其实在最近疫情的时候呢，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紧绷。对，那紧绷情绪来自于通常就是恐惧啦，怕没疫苗啦，然后怕在家里不知道煮什么东西啊，很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我想问一下可恩哦，就是你最近也是受到疫情也算是有波及到的一个族群嘛，那你自己在生活里面有没有碰到什么会让你觉得突然想到会让你觉得有些恐惧有些害怕的事情？会不会 我对我自己倒还好，但我对我们家的老人比较有，因为我们老人家不受控，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自己乖乖的在家自主隔离，然后该干怎么、该做些什么保护，我都可以，我可以掌握我自己嘛。但因为我们家的老人呢，他就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啊，那又跟我的生活作息不一致，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半夜会不会跑出去。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有担心这件事，但后来我就想通了，有啥好担心呢？因为他本来就这样，你也管不了他。那如果真的该生病了，那也没办法，就不要担心，因为担心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呢，他自己看新闻，看着看着会怕，他现在就不出去了。对，因为只有他自己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他就会调整嘛。那如果我又用以前的模式一直跟他碎碎念，说你知道这很危险吗？对老人很危险吗？怎样怎样？他就觉得我是在恐吓他啊。对啊，我反而就我放轻松，我就会跟他讲一下，就是我不要乱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就讲这样而已了。至于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渐渐他自己就跟我说，哦，你知道哦，那个我本来去找那个谁谁谁啊，他们那里怎样怎样啊。哦，我就想说，哦，好哦，那你就自己吓自己，你就不会出门了。 哎，欸，对，我最近发现啊，其实恐惧这件事，因为我听过有一种说法，说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就是来自于死亡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个当下好像真的还蛮符合这句话的说法。 你不觉得人为什么会怕死亡？死亡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好像死亡了我们有什么东西就不能有了。 对，欸，其实我之前啊，我对恐惧这件事情感受还蛮深刻的，因为我很多死，你知道吗？很多的担心恐惧害怕，这些都是。 那你都怕啥？ 像小时候我家小孩子比较常生病嘛，因为有气喘的体质，然后一生病我就会恐惧害怕，怕他就会，你知道，就是小时候就会看他有没有呼吸，你知道，要不然就是呼吸急促的时候怕他呼吸换气太过度，就是很多的担心。那然后在自己的话，可能就是哦，对于金钱啦，或者对于自己未来的工作啦，然后我其实自己有做过一些探索啦，然后发觉说最后都回到死亡这件事上面。比如说我怕小孩死亡，我怕谁死亡，然后也害怕自己因为没有赚到钱，然后碰到面临死亡的时候怎么办。好像很多事情都还是围绕在这件事情上面。对，那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啊，我自己后来追根究底觉得，哎，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去面对的事情，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到底会是怎么样。所以我重点是说，我们都会为了很多的未知而恐惧，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可怕的。 对，所以其实也许不是死亡恐怖，因为死亡是确定发生，但是是我们对于死亡的后面隐藏的所有的未知，你没有办法掌控或者失去所爱，这些带来的，只是死亡是个总和称呼而已。 对，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人的说法，或者看到电视，面对死亡或者面对失去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说，哇，好悲惨啊，哇，好可怜啊，好可怕啊，都会这样子，就影响到自己。那当然面对到现在这样的局势，你看每天看新闻，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国家已经快没有机会，没有希望的感觉。对，那个绝望感，那个挫折感其实还蛮深的。面对这件事情，我当然会去关注一些报道，或者是去看一些说，哦，现在到底情况疫情是怎么样。可是其实最后还是回到说，那我就少看一点嘛。如果你知道说自己会害怕的话，那就不要看那么多。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因为我常常刷脸书嘛，嗯，那我脸书上有很多奇怪的朋友，各行各业的，什么社工啊，还有万华的志工啊什么的。当你看的越多之后啊，你就会在那些文字里面，因为我自己的朋友已经筛选过了，所以在那些文字里面我就会发现原来有更多的人在恐惧的时候选择行动。 嗯， 那我就会觉得嗯这很好。那我问我自己，那比如说那时候刚开始疫情要隔疫，然后那我就没有收入，那我能做什么？我就开始学着他们我可以做什么，从我可以行动的开始。所以我就从5月21号我就开始强迫自己每天做一个小时的直播，然后透过我每天 一直做做到我的另外一个老师还私下问我说，哎、欸、啊你是有钱赚吗？没钱赚你一直做直播干什么？我说没有，我现在正在行动创造中这样子。对，可是你说这个行动带给我力量之外，到底后来有没有带好处？当然有啊，就是当直播我越做越认真，我其实本来就很认真，我越做越认真之后，我就发现它有一个涟漪出去，然后就会有学生从那里进来，然后也会有个案从那里进来，他就说老师我看过你的直播，那我想跟你做一对一。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我们把每个在恐惧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能量移动到那这个时候我能做什么，你就会发现你不用耗精力在害怕，一样那个精力只要挪个角度做点什么，恐惧就会消失。这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小不看鬼片，因为看鬼片就是要花所有的能量在害怕，但我很不喜欢，因为你完全不受控，不知道什么时候鬼要跑出来。 所以有句话不是叫坐以待毙吗？你要等死就是坐着嘛，所以一定要动起来啦。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的恐惧担心真的是越想越恐惧跟越担心， 每个阶段的恐惧都不太一样。 对 啊，那当然现在有这个现在阶段啦，可是我之前一直在面对，就是说对于比如说有家庭啦、啊、然后你就要工作啦、啊、赚钱啦、啊、对于这种生理生存需求这种东西的恐惧特别多。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我跟同事在聊，他其实也是有一样的状况，然后就觉得人生好无趣哦，好像就是一直就是吃喝拉撒睡工作回家睡觉放假这样子。 那可是我自己的经历是发觉说，哎，好像我们动起来或者是提升自己往上走，比如说去服务更多的人、去往所谓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假，就前往灵性的道路上去走。对，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人生的感受会是不一样的，虽然说你每天都还是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的心里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踏实的感觉。 对， 那无关于宗教啦，那当然说有些人是用宗教的方式来让自己安定，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事情、但如果说你没有的时候，那我觉得当然是要靠自己怎么样去思考说自己的目标也好，或者是把自己一样又是安定下来，这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安定之后，然后去想想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动起来。那就像可能这样子碰到一些状况，然后去思考，然后去行动，然后自然而然那个恐惧就莫名其妙的，它一定会在，我相信它是一定会跟在我们旁边的，但是我们可以跟它做好朋友，就像现在的COVID-19 一样，它不会消失，陪着我们一起走。其实有些时候这样子的东西到我们身边不见得是诅咒，我反而觉得或许它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祝福，祝福我们去往不一样的方向去走，祝福我们去想到更不一样的一些事情跟方向。 人类身为动物，恐惧是个必然一定要存在的，你如果不知道恐惧你就不知道危险，你就不会逃，对吧？所以恐惧本身在我们的生存本能里是重要的，但是是我们放在一个社会文化脉络里，它过度的被放大或者过度的想象，恐惧除了生存需要之外，已经变成是你的评价了，你的可能过度的害怕变成你借口了，你就出不了了。踏不出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恐惧本质上中性的啦，就是恐惧是一个好的生理反应，也是一种好的情绪，可是你过度的使用就会变成比如说有人会焦虑啊，有人甚至会恐慌啊，我们身心不平衡，就是过度的把它放大了，我们很自然就会在身体上展现，就会变成好像是一些症状。 哎，那就可能你有去学一些就是身跟心的一些连结的一些课程啊，那你觉得恐惧啊会带给我们人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 就你所知、嗯、 举例来讲，我有一次听了一个演讲，我觉得很好玩、嗯、他说比如说我们通常如果要准备一个很大型的节目，你要上台演说或主持，你一定会很恐惧吧。 嗯，对。 那通常会怎么样反应？有的人就是紧张啊，流汗啊，胃抽筋啊，拉肚子啊，对不对？这些生理反应。可是很神奇的是，其实我们的大脑对这些生理反应怎么诠释是不一样的，因为同样的生理反应也可以在我很期待我要去见我男朋友的时候发生。 哦， 就是生理反应一致，可是你大脑怎么解释它其实是你可以掌控的。所以我听那段录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嗯、那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你可以 跟你的大脑开始玩一个 tricky 的游戏，就跟他说我不是紧张，我不是害怕，我是期待。 哦，做一个转换。 对，就是让你的大脑的诠释 展现成另外一个意义，可是身体是一样的反应，它就会有不同的力量、 哦、 因为你大脑定义成这就是期待。没错，因为期待有一样的生理反应。 嗯， 你想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要跟你老婆见面要交往的那个时候，那个期待感也真的就是紧张害怕啊，很正常啊。 嗯，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大脑的诠释是可以，我们可以运用的。那我自己觉得我学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就学这些身心灵的锻炼的过程里，我渐渐相信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你学来的恐惧你也可以学来不恐惧，因为它都是学习来的。那你只要有觉察发现、哦、原来我是以前小的时候，比如说我成长的过程比较不安稳，我 被害怕这件事情浸润长大的、 嗯、 但是你学来的。 嗯， 那你就要知道哦，原来那是我学来的，不等于我。那我可不可以重新再学一次不害怕？我就觉得这是可以透过大脑科学可以锻炼的事情。嗯， 可是这个需要一个好的教练陪在自己身边。 没错啊，没错。 对，要不然自己这样子瞎练，不知道越练越恐惧。 对啊，对啊，所以有一个良师益友是真的重要的啦。 对对对，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学习会学到一个瓶颈，就比如说啊，你说学会不恐惧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学着学着发觉说，哎，我好像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然后反而真的越学越恐惧。 嗯嗯， 那我觉得不要掉入那种学习的陷阱里面，就是你要去学习是希望自己提升嘛。那每个人的程度都，每个人的进度也都不一样，不要去太去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压力，这样学习反而是会有反效果。 对，它不是目标，它是过程。 最重要就是说，反正说实在，我们每天都在过日子，那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开心？但就远，就是与恐惧和平共存这件事就非常的重要啦。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好啊，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